要幸福，劝我不要被抛掉。我要对你大声劝告，我想牵你的手，带你去吹吹风，说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两个人走一走，管他南北西东，说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沙滩。 要让我等多久？爱就爱，不要用。

来自孙燕姿的作品叫做 Honey Honey。 在孙燕姿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周迅07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《伴侣》。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，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，轮流转释放，泪飘荡，爱无常，别人的挣扎，你的开端，怕心战，怕心慌，一直想，一直遗忘。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，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，